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量反式卡拉斜 K， 唔会有错啊！哇，我得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咁叻，谂到呢一个咁嘅咩量反式卡拉斜 K， 我屌你啦！我唔讲我都唔知咩嚟，我自己都唔知乜嘢嚟。 基本上一国两制嘅酒吧咯，真系系嘛，即系清吧咯。 都可以咁讲，其实都唔算系量反式 嘅，都唔系量反式 根本。开头系谂住嘅。讲下即系讲下咩浪反式卡啦斜 K 之前， 嗯、 即系要讲下啦，有咩早轮酒啊，因为要 Becca 八周年啊，唔系你嘅，唔知六周年啊， 八一八啦，总之， 总之八月十八号啦，咁啊 Becca 就搞网聚咁样，我又包唔到一围啊，咁啊、有几位网友就 join 咗我，同我坐埋一齐啦，咁我谂都几开心啊，咁啊。都聽到有啲嘢嘅，咁啊，即係知道點解，即係做。如果我哋呢啲咁人咧做節目咧，即係有時要小心啲。即係咧，如果我仲想上嚟玩咧，咁咧即係政治嘅嘢咧，就應該 就少講啲啦。 唔係咁，我又唔會唔少講啲嘅，即係針對性唔好 避忌下， 唔好 知 嗰啲圍嚟就唔好圍嚟變集大大啦。唉、哎，總之就唔實話啦。你用過我個名字改一改佢，你咪講咯。你估到同我兜口兜面講咧， 即係迪士尼華納嗰啲又 係啦，就 OK 啦咁、你話講強國嗰啲就唔咁啊，即係可面側面啦，費力事 啦。長國得唔得啊？ 長腳都得啦，因為翻唔到場。啊，講真係，而家翻唔到場，完全翻唔到。我所有即係我每次咧，我講下啦。我而家咧，其實我每次都再擺即係下載定幾個。VPN 喺我手機裏面、我今日試勻曬啦，我六個 VPN 都唔得， 全部套 noise 全部唔得。 咁梗係啦，佢咁你喺外面攞到嘅，咁佢祖國嘅科技研究組都會識喺外面攞到，跟住睇人哋做乜就點樣。 係囉， 防止佢做乜咁 啦。我甚至乎我買咗張兩地嘅數據卡 㗎。喂，兩地數據卡唔得，我覺得有得嘈。 咁唔知點解，可能係 因為佢賣廣告係寫到明得㗎嘛。 可能我呢部機唔得啦。因為我以前呢我帶咗部手機上嚟㗎嘛。咁因為其實我就買了一隻招。咁我又將啲數據又擺喺個招度。 招度咁等 寫出嚟。唔得，都分享唔到。分享唔到 哦， 咁、我有試過揾張卡嚟查睇， 即係你應該可以攞去間公司去問下點解唔得咯。 咁我唔知啦， 唔得就回水咯。 咁我可能如果因為我以前 因為你可能你個電話有啲 setting 有啲設定你要做翻嘅， 冇得埋，冇得好怪咁先。 因為佢可能個 domain name server 又要 set 翻去香港，佢先至識得幫你揾 Facebook。 可能因為識嗰句又再嚟啦，呢啲我唔清楚啦。咁就算我張數據卡都唔得。咁我會試多次嘅，因為我試下一部以前上開網嘅、即係喺度可以兩地用嘅機。咁我以前得㗎。不過我以前就另外用一部手機㗎嘛。咁因為而家我冇留帶三部手機上嚟㗎，有隻招之後係咪先。咁我就帶少咗部，咁下次我會試下用嗰部睇下得唔得。如果唔得呢，我真係會嘈啊，屌你黐線。 咪嘈囉，喂大佬你買廣告講都明得嘛。 我畀錢啫大佬，特登係咁樣我先買㗎嘛，咁依人到時先算啦。 維權 啦。咁首先就多謝咗啲網友參加個咩加網聚啦，咁VPN 啦，咁仲有一樣嘢真係喎。即係如果講話叫人打賞呢，就真係有㗎。喔、哦。我咪有一次喺節目嗰邊講呢，咪話今日都呢一集就好少㗎啦。咁第二集就好多㗎啦。喂真係㗎喎。即係上個禮拜呢，即係錄音上個禮拜呢，有成十幾個網友俾 喎。 喔、哦。都係一蚊啫。 都好 啊。 但係上個禮拜呢， 嗯， 系得两个网友俾嘅啫。 即系要集集吹先得啦。集集吹又唔得噶，我觉得你集集吹啲人又麻木噶。 就麻木 喺度好衰。 即係你當日呢，其實 我覺得兩三日推一次啦，你記得就俾啦。 阿 Vega 咁嗰位網友，呢咁坐咗埋嚟嘅。咁咁同我講，喂牛哥，佢係雜俾嘅，佢係雜俾嘅，佢係走埋同仔同我講，喂你一個禮拜有冇十幾個十零廿個網友俾啊？哇！我屌，我都唔知點答你，即係。 我想拉雲都有嘅咁咯， 拉雲都冇啦。如果拉雲一定冇，拉雲一定冇。 咁你要面子問題啊嘛，你咪拉雲都有咯。 如果我話個個，我心諗個個好似你咁樣有咯，但唔係個個好似你咁啊嘛，係先？ 哦，咁呢句你都可以老實同佢講嘅。 係啊，我 唔使心諗嘅。 我真係咁講，但係我話我都想啊，點解會有十零廿個？咁、啊、當然啦，係我 講翻打上呢樣嘢，我依家又覺得，即係以前你知我左交㗎啦，即係以前我又覺得有少少即係唔好意思，但係依家我又覺得其實都冇乜所謂，因為我哋唔係強制性㗎嘛， 係啊， 唔係中意啫嘛，即係唔係話真係要俾月費啊嗰啲嘢嘛， 係咯，我重新講下我自己嗰個諗法啦、我真係正宗左仔嚟、即係我係認為有能力嘅人係應該可以。俾多啲錢、可以令到一啲冇能力聽嘅人聽嘅， 係啦、 啊，即係、我所以唔收會員會費就咁啊，因為有啲冇能力嘅會員或者聽眾，佢冇可能連一蚊佢都俾唔起嘅，可能窮到窮緊到咁樣嘅，啊，我唔知啦嚇，咁啊肯定有啲人咁樣窮嘅，啊咁佢跌佢唔會俾嘅，咁有啲有能力嘅，啊你又住宅你又住洋樓養翻咪俾多少少請人聽囉，我覺得即係 都係財富重新分配。 係呀，重新分配嚟㗎嘛，我覺得。咁呢其實係所以係捐錢係合乎我自己嗰個原則嘅。咁、其實因為818當日啦，咁我都一段時間上咗咩假台啦，我就解釋咗我點解唔做傑斯頻道嗰個節目啦、就因為佢哋收錢啦嘛。其實佢收錢我唔覺有問題㗎，即係喺佢哋嗰種諗法嚟講其實唔會有問題，因為如果佢唔收錢你都唔會有先至試題啦。係咪先，呢啲個 market 嘅問題嚟㗎嘛，係咪先。但係我自己就你要我做嘅節目我就希望係唔收錢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要收錢呢，其實好難去說服到我自己去。好困難啊！咁你話啊，坦白講，你話會唔會客串？偶然一集半集，我一定會嘅，即係嗌咁咪會啦。當然 宣傳啫都 嚇、我唔會個感覺噶，因為我覺得佢中意 即係人哋揾到你都叫做一種俾面啦、 啊。俾面啦、啊，你知我都有呢啲咁嘅嘢噶啦。即係理論上我除咗買 video 唔去之外咧，我真係唔去得喎，我真係唔去得。 老蕭你都肯去咩？ 老蕭我肯去，老蕭肯去，老師唔知點解肯去， 喂大佬， 梁錦祥反而唔係我咁嘅，因為我知道咧，即係呢個就是我是不抵啲嘅。其實喺我立場嚟講，老師同阿鬱敏冇分別嘅。但係我知道我去鬱敏嗰度咧，就會俾人屌，俾人屌得好金。當我去老師度咧，屌得唔會咁金，反而可能有啲人撐添。我嗱呢啲係功利少少嘅呢啲嚇。但我知道那個效果嘛，咁、明知係氹佢，我冇話踩落去啊，係咪先？嚇、啊，即係好似有兩個堂我唔會去啦，二血我唔會去啦。 肯定啦。 呢一個就唔係關啲乜言論自由嘅問題啦，係本身個人嗰種即係私人恩怨啦。我係好撚陣爭鳩達嘅，屌你！因為佢搞鳩我，你又頭骨難啊嘛。啊，就咁簡單啫，有頭骨難就冇鳩達㗎啦。呢、這個世界上 雙黃一層啦、 啊。總之我唔肯陳你啦，總之。我點我幾衰都下土個人啊！屌，係咪先？即幾撚衰都好，即而家亞到幾撚契弟都好啊！係咪先？咁我都下土個人，咁我點我一定係企喺佢阿黃又達對面嘅。首先黃又達出嚟選我就賺，我係賺快必嘅，我係就咁簡單嘅，我唔會理你邊個，好似企個對家度，我係賺嗰個嘅。即必要時，我可能選阿謝偉俊㗎啦，我真係咁樣嘅。如果佢出嚟選。冇 仲撚衰過建制派， 仲衰過建制派啊！我係覺得我前年撐下謝偉俊，我係一個咁嘅人嚟嘅、我應該恩怨分明、第二樣咁都係啦，一次我講曬啲自然啲嘢先。有網友同我講話，牛哥你有呢排成日都喺個節目度成日講講啲政治，你不如開多個節目講政治啦。咁跟住咧，佢話佢咁講嘅。如果你做兩個節目，我咪每個禮拜俾兩蚊咯。 即係我唔係心諗喎，即係喺度講，即係如果我為咗你嗰兩蚊開到個節目做，咁加埋有幾多人聽呢？又係乜嘢？因為唔係加嚟有幾人肯俾呢？ 嗯， 我可能係。可能係十零廿個啦，咁、 嗯、 其實唔係因為你肯唔肯俾佢兩個，俾多個一蚊問題， 嗯、 而係啱啱講一，即係聽到呢消息之後咧，為咗我仲要上嚟玩自私少少啊，為咗上嚟玩咧，我就真係會收斂少少嘅，即係做人有啲冇辦法啦、啊、我係喺我原則以內嘅。咁我就會收斂少少啦嚇，講真， 你叫我哋贊成共產黨冇可能噶啦， 係啦，你話贊冇可能噶啦，即係踩少啲啦，係嘛？即係明目張膽，我啱啱講怕死係好正常噶，係咪先？咁我所以我亦都唔會啦。咁就甚至乎好似有食你唔死咁，咁我可能會將啲舊嘅節目再擺翻YouTube 嗰度上嘅。咁你要叫我開一個直食你唔死？唔係唔得嘅，我睇下反應先咯、 嗯。 即係如果冇反應嘅話，我真係做唔到啊！你咯，真係即係死魚嚟噶嘛，冇反應就係一條死魚。我好活躍噶嘛，講真，我見到屌一千人聽你啲黐撚線食你唔死，我真係我乜 mood 都冇噶啦，我冇撚曬 mood 做噶啦、啊。我就係講緊我 idea 好多節目喺我腦裏邊嘅，即係例如係咩咧？我想講下啲騙案啦，我有十幾廿集類似騙案嘅。即係嗰啲點樣呃到你啲傻閪俾錢啊？ 啲點卡啊嗰啲 ，QQ 女啊，微信女啊，Facebook 女啊咁嗰啲， 倫敦金啊嗰啲都可以講下嘅。 好多種啊，其實你冇有以為一 大陸保險啊， 佢淨係以為係一種，其實唔淨止啊。 嗯， 佢點樣呃你嘅手法？其實我好清楚，但如果我要做一個咁嘅節目咧，需要嘅時間會幾長？ 嗯、 即係可能15分鐘以上啦。我淨係講一集，嗯、即係仲講一個故事。即係講一個， 即十五唔夠啦，係嘛？即係我睇你一集30分鐘講到半個案件咁上下啦。如果真係 個方法手法啦， 如果你做曬， 我會講得好快嘅，我講得好快。我有方法，因為其實佢哋知道係點樣俾人呃噶嘛。 嗯。 但係佢內裏係點樣呃你咧？ 嗯。 即係嗰啲可能係15分鐘到我講得到噶啦、嗯。以我嗰種好簡短。好簡潔嘅講嘢方法， 咁你講嘢速度就快嘅。 啊，當然只要我唔拉布啦，我要拉布嘅屌，你知一集我都， 你好似危險人物嗰啲咁幾。 係咯，我其實拉布啦，睇我點。但係講真，我真冇咁嘅時間，冇咁嘅時間就走去做啊。嚇、 嗯， 咁啊，因為 咪會當特備做咯，可以。 唔係，如果我做特備做咧，我又覺得會影響到而家聽緊戰狼嘅網友啊嘛。因為、 嗯、 坦白講嗱，呢個係一個市場嚟嘅，我覺得。呢一班先至係我真正嘅支持者啦，咁、 嗯、 我係會首選喺我呢班支持者者裏面嘅，咁、 嗯 啊、我而且我坦白講，我班支持者聽得嘅都唔會咁撚柒俾人呃㗎，咁啊當然有，當然啦，你我打開個微信過你個我哋嗰啲網友，嗰、嗯、啲真係聰明到冇人有，見到幅靚女相就屌你都中撚曬之友啊！我係有咁嘅 case 啊！我有網友咁嘅 case 發生咗添啊，仲聽戰男添啊！仆街幾撚大鑊啊！幾撚冇面啊！令到我真係，但係所以我咁啲人即係咁撚樣咯，所以我更加想做，但係哎呀，大家做咗即係冇就冇話戇鳩啦，冇理由為咗一啲一時蠢咗嘅網友開一集節目，可能為一個嘅啫，我為一個兩個服務就無謂啦。咁樣我希望為多啲人服務啊，為人民服務啊嘛，一條友就叫做人啫。人民就唔止一條牛啦嘛，係咪先？咁、我都希望可以多啲，因為戰狼就即係可能會揾一日，真係冇嘢講到冇嘢好講啦。咁、我先至會做一集特別節目啦。而家仲喺腦裏面諗緊好多嘢，我想講下我想講下勞力士啦，講手錶啊，即係呢輪咧講下手錶，講下玩具，其實我全部都識講嘅。即係我一個宅男嚟㗎， 我唔識喎大佬。 我一個讀唔撚誒，咁當然如果我講勞力士，我揾十九八十講啦。 你唔好揾我大佬。 啊，跟住 我唔中呢啲讀嘅，我啲同事個又哇話買航拍機，又話買嗰啲咩幾千蚊嘅耳筒。 耳筒啊， 買個耳筒都幾千蚊啊，嗰啲。 係㗎係 㗎。佢哋個個咪最得意咧就係咧，同事 A 買咗之後咧，發覺都差啲喎呢個，咁咧將呢嚿嘢咧二手賣咗俾同事 B。 OK， 咁但係賣之前咧當然落曬就話，哇呢啲嘢好好玩㗎，好正㗎，好毒㗎咁樣，咁樣中曬毒，咁啊跟住近佢啲二手嘢咯。 唔出奇噶， 见到呢啲咁嘅情况， 唔出奇噶。你睇下我嗱，咁样我都几毒噶嘛，我啱啱买一只蕉啦，系咪先？喂，咁样你话系咪真系咁好玩咧？ 嗯， 冇嘢玩过噶我。 系咯，你会唔会玩我食蛇？唔会啦。 冇啊，我连下载个食蛇我都未识啊。即系而家只嗰只蕉嚟做咩啫？嗰只蕉变咗一个 WiFi 蛋。 系咯系咯。 咁其实我冇咗啲嘢蕉，我咪用个手机咯。 你都有噶，系咯。即系我都话，我都考虑过买只蕉，但系佢就要等其中一部坏咗咯。 冇用嘅，屌！其實隻蕉冇用，但嗰陣我就只係有時，誒、哎， 我依家有兩部手機都可以 share WiFi 嘅，咁我冇理由。 我就覺得幾過癮咁啊， 冇理由有人買 喺度啫嘛。有時讀嘢咧，你真係冇撚用嘅，買嚟真係完全冇撚用嘅， 真係貪得意咯， 真係貪得意， 真係抵嘅。你八嚿水， 七嚿水啫，七嚿水， 七九八啊嘛，好似係嘛， 六九八啫，好似 七九八， 係六九八，我買六九八。 我見到百老匯七九八，好似 我唔知啦，唔好百老匯買啊嘛，簽約嗰啲地方買啊嘛。 我都唔簽約 嘅。咁我唔使簽約嘅，因為我嗰啲唉，總之唔好講啦。總之係乜都想玩下啦，即係我都幾讀下嘅。咁其實 嗰啲人咪興航拍咯，我啲 friend 個 係咯，咁樣 Mavic Pro 2又出咗啦，哇有 Zoom 又好巴閉 嘅。係咯。 咁跟住 Parrot 又話出咗部好勁嘅。 即係有時講下呢啲咧，啲網友都 聽就聽得多，但我就唔中意。 但係啲網友可能好有興趣嘅。講下攝影啊，當然我唔好叻啦，可以揾人陪講啊，好多嘢可以講。 攝影真係唔好講啦，大佬，攝影真係唔好講啦。 點解？ 外面太多專業㗎啦，你真係獻醜㗎咋？ 唔係嘅，唔係我講嘛，我梗係揾啲叻人講啦。咁 你如果講攝影，聽探長得，探長真係好專業。我咁樣介紹咯，你如果你要聽， 咁啊 OK 啦，唔好嘥咁多時間。即係我哋講翻呢個量反式卡啦斜機先。 嗯，好。 即係其實。點解會玩呢個量反式卡啦斜棋呢、 嗯、 就試完呢就又係啦，因為我哋要升個新加坡嗰啲網友、 嗯、 就話過嚟玩、 又適逢 又適逢哇真係幾得黑㗎喎， 真 係 好黑仔，真係好黑，上次又中今次又中， 咁 夾埋 佢嚟嗰時候呢， 佢同個大大夾埋，基本上 同個大大真係好多老友喂我過嚟囉，大大你咪過嚟㗎嘛，咁佢嚟嗰時候呢，佢話嚟嗰時候呢咁佢係相安無事嘅，個環境係氣氛係非常之和諧同埋融合嘅。 嗯， 好啦，到佢嚟咗之後，咁星期一呢，咁我開始問到佢星期一嚟㗎嘛，嚟咗香港啦，都仲我仲見到張強呢喺佢個微信嗰度賣廣告嘅，咩大哥啊幫襯小弟啊咁之類嗰啲咁嘢啦，好啦，咁我覺得咦咁就掂曬啦，有得玩咁樣。咁我即刻講啦，星期四就星期五星期六我哋去神秀玩，希望啲網友一齊啦。 嗯， 好。咁跟住呢到我星期四搵下張強喎。 嗯。 咁即之前呢即星期一之後呢、我已經收到風㗎啦。 嗯。 就話呢深圳會幾嚴嘅。 嗯。 就勝傳係乜嘢呢，係習大大。 嗯。 南巡，因為改革開放40年。 嗯。 OK？咁咧就要南巡嚟深圳， 嗯、 或者大灣區啦、你知都係珠海三角洲啦嚇或者南巡，咁會嚴打，咁、都其實都似嘅，因為咧即係一收到一見到阿張強冇賣廣告啦，呢排都冇啊，今日係八月，今日咁 應該冇，呢輪都仲未恢復得翻， 未恢復噶。可能而家都未有得玩嘅，即係 但係大大個人又冇聽到佢落， 又冇聽過個佢落嚟喎， 好得意喎，真 係。係咯，我諗奇怪喎。 唔係咪佢依家根本都唔夠膽宣布佢自己行蹤喎？即係可能到現身嗰半個鐘頭之前先至夠膽話俾人聽咯。 咁我就 話你知啦， 我自己嘅分析咧，維尼應該冇問題喎。佢應該搞 咁大都要驚人咁啊！大佬啱啱爭啲俾人反完， 係 呢輪都驚緊嘅。 佢應該就而家 就算壓得住，佢都要 有穩定翻嘅，穩定翻嘅，我覺得穩定翻嘅，即係 穩定翻你都要加強少少保安㗎嘛。 係咁就係咁啊，可能即係唔清楚啦。總之係有啲風啦咁樣嚇。咁到我星期四真係問阿張強話，我首先問我已經清楚㗎啦，係咪好嚴？我就買張強係咪好嚴？我星期六咧有外國朋友咧過嚟，我要招呼你有冇得玩？咁啊張強咧就覆我啦。沙井咧就全部都停㗎啦。 全部停，係所有 cage 都停。 嗯 啊如果你想玩咧，佢咧就叫我哋去長安。 嗯， 佢安排一間量販式卡拉 OK。 嗯， 佢就自己帶啲女過嚟。 嗯， 即係情況就好似上次。 上次啊，新加坡朋友嗰、那個。 係啦，又係新加坡朋友，因為上次新加坡朋友點咧？ 就落咗下邊啦，酒吧 VIP 房。 係啦，我又去酒吧 VIP 房咁咧、嗯，因為上次又唔同啲，上次我就去咗沙井。 嗯。 就訂好曬酒店落去，攞好曬房。 嗯咁啊，喺翻嗰個場嗰、那個， 所以咧就 唔、那個、 就唔想我哋走啦。阿、嗯、阿張強唔想我哋走，走嚟走去。 嗯， 咁咧就佢焗住就要喺神秀嗰間酒吧， 嗯， 嗰度咧開間房， 嚇、 啊，等我哋玩啦。 嗯， 咁今一次咧就仲誇張， 嗯， 連神秀嗰間酒吧咧 都冇啦， 都唔開啦， 嗯， 都停啦。咁就要全部移師曬去長安， 嗯。 咁啊，張強就問我有冇興趣啦。咁我當然啦，張強你講得你建議得，我就覺得你安全啲嘅、 嗯、 啊。我嗱我睇佢嘅啫。 嗯。 啊，即係如果我覺得如果 唔搞就唔夠啦，搞啦。 阿張強話冇得搞嘅，唔、嗯、搞我就唔搞啦，因為佢寫得好明白㗎。佢覆我嗰時候咧就話係㗎，好危啊咁樣。佢話想安全咧，佢話想安全咧就係長安玩啦。咁、 嗯、 咧就喺長安喺長安租酒店，咁我就安排兩晚式卡拉 OK 俾你。咁、 嗯、 咁樣講嗱，因為佢個回覆裏面有安全兩個字啊。咁、 嗯、 跟住我就問翻你哋啦。 嗯、 即係我問翻你哋就話嗱張強話安全嘅，因為我朱張強同我講嘅對話，我都貼埋圖俾、 嗯、 你睇，我費事自己老作啊、嗯，因為我唔孭啲咁飛嘅話聲咧。啊，咁我都附帶一句，張強話得安全。咁、 嗯、 你哋有冇興趣啊？ 嗯、 其實點會冇興趣啊？ 咁啊係， 唔係我喺度咁諗，喂大佬，一個已經喺新加坡嚟咗啦， 係咯，喺香港拗緊， 喺度拗緊啊！話聲你聽，話聲你聽，真係喺度拗緊啊！咁一個你啊上次幾開心啊？上次、嗯、即係上次你開心啊？即係同阿。你生日嗰次啊，玩七八九嗰次啊，咁、 啊、 样咁你又几开心？你梗系想玩翻噶、 嗯， 但系加上再上一次，喺酒吧玩嗰次咧、 啊， 即系神秀嗰次咧，你都见佢都好掂噶嘛。咁、 嗯、 我其实我已经排除咗你话你、 啊、 你 say no 噶啦。咁、 嗯、 我其实我已经排除埋啊新加坡 威过咗嚟啦， 即系咁样我讲嘛，而且坦白讲，我估计会好平。 嗯系， 即系吓咁啊！价钱一，我一阵讲埋啦。咁你身边你两位都话 OK 照去啦。咁、 嗯、 照去我就同阿张强讲好啦。咁、 嗯、 我星期六就过嚟啦。你帮我安排好晒啲酒店啊。K 啲夸啦啦咁样。我哋到时见啦。 嗯， 好咁啊，一到星期六啦。吓咁啊，我照旧啦。三點鐘就接啊位網友， 嗯， 就是、新加坡嗰位網友就一齊去路啊，因為阿碌你揸車啊嘛， 嗯， 即係有個好處嗱，呢度又慳翻，有慳翻啲嘅喎， 嗯， 咁、啊、因為咁啊唔使我唔使我自己， 如果你拖車過去都夠幾歲啦， 夠零歲啦，夠零歲啦、嗯，而且我唔好中意坐嗰啲，而家拖車好撚麻煩呀、啊。 即係滴滴嗰啲 係啊，尤其是啱啱整咗幾單強姦咧，而家哥滴滴好啦，慢撚煩。 哥滴滴出租車咯，你唔好哥順風快車嗰啲咯。 出租車又係好啦，慢撚煩嚟噶。 點解？ 係又好啦，慢。 出租車冇問題㗎，咪普通的士啫嘛，即 係。唔清楚咯，總之你試下打開個滴滴，你就知道係呢輪係想租又慢撚煩。啲司機又少啦，又少撚咗。可能要審批啊，要過好撚多嘢，而、嗯、家又要從頭再嚟過。 咁應該嘅，大佬出咗幾單咁嘅嘢，大佬。 有強姦幾單係咪？有諗咗幾個。 啱啱網網上面睇到一單又係啊。 廣州啊嘛。 係 啊，廣州啊嘛。 嗰單就冇事喎，人多就好彩。 有一個推撚咗落個懸崖度添啊。 係嘛？ 係啊，個推咗落又係廣州。 Facebook 有一個係佢係寫翻自己親身經歷啊，佢又係俾人上跟咗人哋上車。嗯咁跟住就話由去廣州去惠州，咁跟住越行越唔對路，咁跟住就行到唔知邊度，咁跟住嗰個揸車嘅就同佢講話要加錢，原本講話180就要加到240咁樣，咁跟住 嗰條女又實曬條一條女喎、嗯，跟咗人哋兩個男人上車喎。 哦， 哇！真係嚟 啲順風車啊嘛，係、哎、好啦。 唔係因為係咯，佢就係因為佢叫順風車啊。咁佢嗰條友就話：，誒、哎、前面仲有個客人接埋一齊開車。咁佢咪以為 都係㗎， 係咯，佢以為有個客咯、嗯，但其實原來兩個男人一路嗰、嗯、兩個一擋嘢咁樣。咁跟住就車咗去一個偏僻嘅地方，又唔係完全好偏僻嘅，即係類似嗰啲工廠好噏得嗰啲工廠區嗰啲咁樣啦，就未至於荒山野嶺。咁跟住佢就喺微信度同佢阿爸求救喎話，咁跟住佢阿爸就唔知點樣，佢哋好似有個即係因為迪迪嗰個順風車有個司機電話嘅，咁佢阿爸就直接打電話同嗰個男人講話，你依家即刻車翻我女去邊去邊。咁跟住嗰條友即係知道人哋揾到佢，會揾得到佢嘅，咁咪結果車翻個女翻去。 嗰單 case 我講少少，嗰單 case 有另外一單 case 咧，就係佢收咗個女仔 order 接吻咗嗰個女仔，跟住取消咗個 order。 嗯， 取消咗 order 就 揾翻嗰個， 唔係佢係有取消到噶，佢後屘講佢話佢取消到噶，所以因為佢登呢個古仔，跟住有啲五毛上去話佢老作啊嘛，咁、 嗯、 就話你如果唔係老作嘅，你 show 翻你迪迪嗰個 order 俾我睇啊咁樣，跟住佢又話因為人哋取消咗，所以查唔翻， 佢即時就取消咗，你所以揾唔翻嗰支，跟住佢跟住，不過唔好講翻呢樣啦，咁、我哋一行咁樣就阿碌揸車就去到。某一間喺長安嘅， 呢啲類似酒吧宵夜街咁嘅地方咯，成條街都係。 唔係，我哋講翻酒店先。 啊、 我哋去咗維記啊，又維記啦， 維記啦， 係咯維記啦。咁 例牌 價錢好撚平啫，308蚊。 係咯係咯。 咁環境唔錯啊。喂，有一個好處就係、是，喂東莞都仲未禁煙啊。 哦， 周圍都食得煙啊嘛，係咪先？啊，我哋 食飯又可以食煙。 我哋下午茶嗰時候已經喺度食，喺度傾偈，喺度食煙啊，又好正啦。 嗯， 咁啊睇下，咁啊上間房睇下，喂，間房唔錯嘅，但係好可惜咧， 個 view 都唔錯， 就冇浴缸， 冇 浴缸。但應該有 view 就啱啱望住嗰個高速嗰個入口出入口咯。 哦，你望嗰邊，我唔 係，我望住嗰邊， 我係望住一啲樓房啦， 我 樓景啦， 背住嗰邊， 係啦，我望樓景啦，咁啊都幾光猛嘅，間房幾大添， 係 咁300多蚊咧就真係 抵啦，抵到難， 即係抵噶啦，咁跟住咁啊，我哋跟住我哋安定咗啦，咁跟住而家咁啊 call 阿張強啦，我話我哋去食飯，咁你哋食完飯你過嚟接我啦咁樣，咁張強話好，咁跟住我哋就。我問阿張強附近有咩食啦？咁張強就話：你哋中意食牛肉。你聽聽，你聽咗、你哋中意食牛肉。咁佢樓下咧就有間。 荃灣就有間牛肉店，好好食。 係啊，牛肉好食嘅。嗱，你聽清楚，你哋中意食牛肉。喂，我幾時同阿張強講過我中意食牛肉？係，我中意食牛肉。喂，佢係。即係張強係勁到咁撚樣，你 無謂不至嘅 啫。即係佢係一個好識得做呢一行嘅人。喂，我可能喺我個微信嗰度成日講 鋪牛肉 啊，鋪牛肉啲嘢 啊， 街泰啊，啊百里香，百里香啊，即係我成日貼呢啲嘢。咁張強就知道我中意食， 即係佢有咁細心去留意呢啲嘢。 佢、留意到你個客人係中意啲乜嘢， 抵佢發咯。 咁你係幾？你話你啱呢個撚樣係幾撚恐怖？呢個撚樣，喂，即係，喂，睇翻我又唔係幫襯得佢勁。但佢係會知道你中意有啲咩喜好 啊。咁你有陣時我哋 post 啲嘢得意啊嘛。即係佢 我哋食牛肉你得夠意咩？ 即係你講嗰啲嘢有陣時，即係大陸人唔會 post 噶嘛嗰啲嘢，咁佢就會 我呢方面 留意你啦，大佬。 咁張強張強係可以知道我中意食乜嘢， 但係有一樣嘢失敗咧。 咩失敗？ 佢話轉彎都冇講轉咗轉，又 call 你去錯地方。 原來咧，我因為我樓下就有一間食牛肉嘅火鍋， 唔係應該咁樣講。一路樓下咧，你轉左咧就有一間好入嘅牛肉店，轉右又有一間爆到七彩嘅牛肉店。 係啦， 咁佢又冇講轉左轉右，就係話一落樓轉彎就有一間。 咁我去一間近啲嗰間， 唔係近啲啊，一樣嘅，基本上差少少啦， 差少少啦，幾撚柒難食，屌你老味， 未至於難食， 真係好難食啊！ 即係唔好食咯，未至於難食，咁都食得曬啲嘢。 跟住咧，咁啊，我哋食撚完啦。咁我就話，我哋食完啦，張強過嚟接我。咁張強話佢喺門口， 係咯。 咁我哋咪出門口咯。 聪明口 冇 冇啊！屌你咯，乜撚嘢事啊？放飛機啊！咁跟住阿張明話：我問我喺邊度？咁跟住話：啊咁佢知道我喺邊度啦。跟住佢 知道我哋個 咩啦？佢係指指我介紹你食呢間牛肉店啊！我一睇嗰間牛肉店，哇幾閪多人啊！即係我哋食嗰間幾少人？ 等緊位啊！ 啲人喺度等緊位。我哋食嗰間咧， 我哋嗰間得兩台， 得兩台客， 全晚得兩台客。 哇！真係屌你咯，因為你知道啦。咁啊，咁張強咪接咗我哋啦。咁跟住帶我去一間所謂量販式卡拉 OK。 唔係量販式， 其實唔 係 量販式， 清吧嚟嘅。 其實有啲清吧，喺一啲嚟酒吧街啦。咁啲酒吧街就 燒嘢食啦， 係啦，有啲燒烤嘢食啦。咁都幾噏得下，我覺得。 其實 酒吧街嚟講就唔算噏得嘅。 點樣講咧？似即元朗啊啲噏得酒吧咁樣咯。 差唔多啦。我咁講啦。 即佢就想做到好似樂視佛台嗰種格調，但係就做唔到咁樣咯。即有個有眼高手低嘅感覺咯。 即係類似。我哋啱啱八十年代我哋九十年代啦、去深圳玩嗰陣未有錢櫃、又未有八爪魚、又未有 K 歌王嗰時候嗰啲酒吧、即係呢類似喺上山或者下山。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想扮到好潮但係好失敗。 咁有一間酒吧咁樣入面。就附設咗有兩間卡拉 OK 房， 即係 VIP 房啫。 VIP 房啫，咁嘅 有三間嘅好似。 有三間，好似我係睇兩三間嘅，咁附設就有幾間卡拉 OK 房，咁嘅叫量販式卡拉 OK， 咁根本就其實唔係量販式卡拉 OK， 清吧嚟嘅， 清吧嚟嘅。咁我佢 外邊有個 mon 即係有卡拉 OK 唱咁樣咯，即係你有個台嗰只，即係個大廳成個廳聽曬嗰只咧。 個大廳冇人嘅。 個大廳冇人，唔係都係做嘢嗰啲人咯。 係咯，都係做嘢嗰啲人咯。咁跟住就咁我哋坐低啦，咁就張強安排女啦，咁至於點樣張強點樣安排女呢，咁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梗係拉布拉到拉得幾靚勁，咁下個禮拜講下阿碌同新加坡嘅網友嘅故事，我知少少㗎，新加坡網友嗰啲我應該唔係捉住佢問啦，我知少少啦，咁再下個禮拜講下我搵大鑊㗎，其實嗰次 你好搵大鑊， 我奶撚曬嘢 㗎，奶曬嘢咁， 奶撚曬㗎，但咁唔關你女士嘅，係關我自己事嘅啫。咁咁節目食時間差唔多啊， 捐錢啦，捐錢啦，捐錢啦， 捐錢啦，捐錢啦，唉，一蚊集嗰啲記得啦 ，OK， 神山府記得買啦，解酒丸就要預早同我講，可能要等㗎，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傾，拜拜。